200集，大逆不道。 顾元白突然动了，他快步走到薛远面前，倏地拔出了薛远腰间的佩刀，大刀寒光反在和亲王的脸上。顾元白怒火滔天，脑子发胀，五脏六腑好似都移了位的恶心，他咬牙切齿： 朕杀了你。 薛远胆战心惊地拦住他，握着他挥舞刀子的手腕，生怕他伤到了自己。 圣上，不能杀。 顾元白听不进去，即便他知道他与和亲王非亲兄弟，但那也是有着血脉的关系。无论是以前的顾脸，还是现在的顾元白，都将和亲王当作亲兄弟在看，那是当了22年的亲兄弟。圣上双眼发红，他的呼吸粗重，胸腔喘不过气来，仍然死死盯着和亲王。 顾赵，朕要杀了你，朕一定要杀了你。 顾元白大脑闷闷的疼，阵痛针扎一般毫不留情，手气到颤抖，长刀也在发抖。 他怎么能，他怎么敢。 和亲王的手也在抖，他看着顾元白的眼神，那里面的杀意像把刀一样刺入和亲王的心，满心的污泥被扎得滴血。和亲王梦中最害怕的一幕终于出现在了眼前，他只能僵住，说不出一个字，愣愣地看着顾元白，由着惶恐遍布四肢。 顾元白知道了，知道我这个兄长对他存的肮脏心思了。 薛远顺着顾元白的背柔声低吼： 圣上，你的身子刚好，不能生着气，若是难受就咬沉一口好不好。 顾元白的身子颤抖，薛远趁着他不注意，连忙将他手中的大刀夺下。余光瞥过和亲王时，嘴角讥笑，眼底划过冷意。和亲王看着他们二人的亲密，只觉得一股腥味从喉咙里冒出，他攥着胸口前的衣服，难受的心口痛，还是看着他们不动。顾元白埋在薛远脖梗中，良久才止住了被气到极点的颤抖，他攥紧着手，哑声道： 把他带出去。 和亲王被薛远直接扔了出去，以往的天之骄子狼狈地伏趴在地上，英姿碎成了两半。和亲王双手颤着，费力在青石板上抬起身体。王府中的人想要上前搀扶，薛远刀剑出鞘： 你们的王爷喜欢趴在地上，不喜欢被人扶。 这句话都要经过许久的时间才能被和亲王僵化的大脑听见。和亲王盯着薛远的鞋尖，在所有奴仆的面前咬着牙发抖地站了起来。顾元白从薛远身后走出了书房，圣上凝着霜，眼中含着冰，他的目光在周围人身上转了一圈。 拿酒来。 片刻后，侍卫们就抱来了几坛子的酒，顾元白让他们抱着酒水围着书房撒了一圈，而后朝田福生伸出手： 火折子。 田福生将火折子引起火，恭敬递给顾元白。顾元白抬手，袖袍划过，就那么轻轻一扔，火折子上的火瞬间点燃了酒水，火势蔓延，转眼包围了整个书房。泛着红光的火焰映在顾元白的脸上，将他的神情显出明明暗暗的冷漠。和亲王脸色骤然一变，他想也没想就要冲入书房之中，但转瞬就被数个侍卫压倒在地。和亲王表情狰狞，哀求道： 顾脸，不能烧。 他奋力挣扎着，手背上的青筋凸起，几个侍卫竟然差点按不住他。 和亲王，不能过去。 顾元白终于低头看向了他，牙缝紧紧： 顾城，你还想留着吗？ 他一旦气愤，便是上气不接下气的无力。顾元白深呼吸一口气，移开眼，直到书房的火势吞噬了整个内室，直到王府中的所有人都被火势惊动，他才转过身就要离去。月牙白的袍脚上金色暗纹游龙，每动一下便是戾气与威势凶猛。和亲王伸手还未拽住这蜿蜒游走的金龙，薛远就将顾元白轻轻一拽，躲开了和亲王的手。 顾元白从他身边毫不停留地走过，未走几步就遇上了被丫鬟搀扶着走过来的和亲王妃。和亲王妃腹中胎儿已有七八月之大，但她却有了过分的憔悴，手腕脖梗过细，脸色苍白，毫无血色，唯独一个肚子大得吓人。王妃看了一眼顾元白，又去看圣上身后那片已经燃起大火的书房，看着看着就已是泪水连连，像是卸了什么重担，久违的觉出了松快。顾元白见到他，唇角一抿：“ 御医，过来给王妃诊治一番。” 随行的御医上前给王妃把了把脉，片刻后，御医含蓄道：“ 王妃身子康健，只是有些郁结于心，切莫要多思多虑，与自己与胎儿皆是有害。” 妾知晓了。 能否长途跋涉？ 敢问圣上所说的长途跋涉是从何处到达何处？ 从这里到河北行宫处，在行宫处好好休养生息，也好陪陪太妃。 这 妾愿去行宫陪陪太妃，那处安静，最适合养胎。妾斗胆请圣上恩准，只要妾路上慢些稳些，定当无碍。 王妃说的是， 那今日就准备前往行宫吧。即日起，没有朕的命令，和亲王府中的任何人，谁也不准踏出府中一步。 和亲王府彻底乱作一团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